想請教一下咧，未來嗰個火眼實驗室佢哋驗到嗰啲樣本咧，會唔會要送去DH 復檢，定係會好似醫管局咁做，即係可以直接確診啦？同埋咧，一路都好似聽到比較多呼籲翻啲私人化驗診，即係化驗所係，即係如果驗到啲樣本陽性嘅樣本，即係滯後咗去送俾 DH 啦。想請教一下，即係會唔會知道當中原因係啲咩？其實係有幾多間呢啲化驗所即係遲咗去送到咧？會唔會可以即係點樣解決得翻咧？另外想請教一下劉醫生啦，即係會唔會而家係有數字係確診十一歲或以下嘅兒童，而家有幾多係留咗喺醫院入面咧？其實呢啲確診兒童咧，會唔會佢哋嘅屋企人或者照顧者係即係 keep 住都可以喺醫院陪伴佢哋咧？同埋啱啱提到聖保祿醫院會接收港島東聯網嗰啲病人啦，咁就提供20張病床，想請教一下會唔會即係有啲咩服務係要額外收費咁樣？唔該。唔好意思，想 clarify 一樣嘢就係咧，啱啱提到話至今係873個醫護同埋員工染疫，想問翻係因為琴日係公布話由9號至到18號係829位，想問一問係咪即係呢四日再加咗44，定係個數字去到邊？唔該。 即我知道暫時所有除了醫管局的化驗所的樣本呢都是需要送去我們的化驗即化驗中心，當然你說即再之後會不會有改變、那些我們都會盡快通知的。至於那些化驗所有時啲樣本未必即刻可以送到過嚟，我知道他們都很大壓力，即因為都做很多化驗同埋即出報告啊嗰啲，可能都已經即超負荷。咁我哋都有提翻啊，盡快送翻嘅。而琴日我見到我哋化驗我見到我哋公共衛生化驗所收到個樣本咧，就應該琴日就收多咗好多。咁我唔知係咪一啲新嘅樣本啦，定係一啲之前嗰啲樣本，咁可能要睇一睇之後啲數字先知。 直至到睇先，今日係22號嘅今朝6點啦。咁我哋就有2000，睇先。sorry， 唔係呢個。所以我暫時冇嗰個 breakdown， 即係嗰個年紀喺唔同醫院嘅，即係嗰個醫院嘅 breakdown 嚇。咁我哋如果有需要，我哋可能遲啲一拼過就有個統計嘅時候，再同大家分享嚇。另外，私家醫院嗰個問題咧，就所有由我哋醫院管理局轉介去私家醫院接受治療嘅，包括頭先我講聖保祿醫院嗰20張病床咧，都係。病人只係需要俾翻公立醫院嘅收費嘅啫。假如佢係綜援受助人咧，就係免費嘅。可能頭先我講得唔清楚，講得太快。係至今，即係直至到今天咧，我哋係有873名嘅醫院管理局嘅員工係受到感染嚇、就唔係今日。如果今日就好大鑊啦嚇，即係至今嘅啫嚇。咁所以頭先嗰位同記者朋友都講得啱，即係由。即係由上一次到今次係增加嗰個數字就是，即係我哋嗱，即係我哋都係頭先我講啦，我哋係盡量去收集我哋嘅數據嚇。咁我哋而家收集到嘅咧就係有873名嘅員工咧係受到感染。這個都要睇翻嗰個情況嘅，因為我哋知道咧就之前咧我哋都要同翻嗰個屋企人傾講清楚嘅，因為譬如。兒童感染了但係佢照顧者又冇感染嘅話，就照顧佢嗰位照顧者其實係有機會受到感染嘅，亦都係即係佢要知道照顧期間咧係要即係遵守我哋好多一啲防感染嘅措施啊，或預防感染嘅措施等等。咁但係去到今天如果係真係我哋病床或者我哋嘅醫院嗰、那個隔離設施啊，或者係社區隔離設施咁緊缺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就會逐個情況去睇嘅，亦都同翻各個嘅病人啊或者屋企人去傾啊咁樣嚇。我諗個別情況我哋會一定會去傾嘅嚇。 下一位喺呢邊前面嗰位男士， 你好，香港01嘅，咁就幾個問題啦。首先，第一個都想問翻張醫生咧，即係頭先都特別提到咧，就話即係有啲病人係拒絕入院嗰啲啦。咁即係都係相信可能係市民覺得自己係好翻嘅啦，就唔想再隔離十幾日咁。即係可唔可以喺呢個場合就趁住呢個機會，即係講清楚，其實 如果市民是第一日是快速測試或者核酸檢測是陽性之後啦，咁嗰日 day one 開始計啦，咁之後相關的職員再找他的時候，是由當日開始重新計算他的隔離日子啊，定是其實預下直到14日咁就可以嘅咧？咁即係可以等市民清楚了解啦。咁第二個問題都係想問翻醫管局咧，就係即係劉宇龍教授咧，今朝都喺電台節目嗰度都提過，就話即係三位離世嘅幼童咧都有腦水腫啦、上呼吸道感染同埋急性腦炎呢啲症狀，咁即係都想了解一下，即係過往近呢幾日嘅離世嘅兒童有冇即係有依啲相關嘅症狀啦，同埋會唔會即係因為有依一個發現之後咧，會嚟緊留意一下，即係而家比較年幼嘅入咗院嘅患者咧，即係佢哋會唔會都有相關嘅情況咁樣咧？唔該。 快速測試就唔係一個初步陽性嘅個案，所以我哋唔知嘅。如果市民喺屋企做咗快速測試嘅話咧，咁佢其實應該係去做一個核酸嘅檢測，先至知道佢係咪陰性定係陽性。 嗱，我諗每一個幼童佢入咗院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好幫第一就幫佢問病歷啦，做身體檢查咧，都幫佢做唔同嘅血嘅測試啊，或者甚至乎有需要嘅話咧，可能會幫佢做腦掃描啊等等。咁過去嗰三位即係不幸過身嗰位三位嘅幼童咧，其實都有做呢啲咁嘅檢查嘅，亦都見到咧因為我印象中咧，我十一個月嗰位咧，其實係有幫佢照顧個腦啦，都見到其實係有啲發炎嘅情況嚇，但係詳細嗰啲病歷啊等等咧，其實我真係冇機會去即係睇過。咁我哋知道咧，佢哋都會轉介咗去做一個死因裁判庭嗰度做一路去做研究啊，或者去睇翻嘅情況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即係小朋友佢有病，做家長一定好擔心。我哋亦都理解到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幼童係其中一個我哋係會安排即係分流入院早啲嘅一個。尤其是即係細過兩歲嗰啲啦嚇，咁我哋即係入院會盡快係佢哋係即係被安排首先入院啊，去接受治療啊，接受觀察等等。咁入到醫院就其實即係都會做一輪嘅檢查啦、觀察啦，有需要嘅話就真係需要做可能照埋個腦啊等等咯。 我哋答埋最後一位啊，呢邊嗰位男士。 你好，讀媒嘅有兩個問題。首先咧，就想問醫管局目前其實個藥物方面嘅存量係如何咧？瑞德西韋其實係咪仲足夠咧？其次就想問衛生服務中心啦，其實而家地盤工人之間就有好多密切接觸啦。咁中心會唔會要求有個案嘅地盤全部都要停工咧？唔該。 暫時我哋嘅藥物咧係足夠嘅，係足夠治療我哋嘅病人。但係當然啦，我哋而家病人不斷增加。需要接受藥物治療的病人都會一路一定是會多的，那我們都是看著我們的藥的量啦，一路都是跟外國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呢，是買我們需要的藥，我們會落定一，其實我們很早之前已經是落了單啦，那運啊等等，那再多一些的時候我們都一路跟進著，希望即有足夠的藥物給我們的病人用。 我頭先都提過，其實好多個案咧喺社區嗰度咧，就你好難分辨究竟係嗰個地盤，即係喺個工作地點互相傳播啊，定係喺個社區已經係感染咗，不過多人咁，所以100個都可能有幾個即係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嗰、那個某一個工作地點，包括地盤，如果嗰個主管都發現，其實都係有個傳播嘅。咁希望佢哋可以即係大清洗啦。如果可以就停工7日啦，咁樣同埋咧就係即係安排嗰啲員工咧做測試啦。如果可以啊，做快速測試，做多幾次先翻工咁樣咯。 好，今日記者會到此完結，多謝大家。 各位，衛生防護中心公布，香港今日係新增6211宗嘅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另外，情報個案方面係達到超過8000宗。其中張竹君醫生咧就形容啊，自從2月1日開始計咧，呢一啲嘅個案咧已經係出現6次幾何式嘅上升，即係話咧每隔3次咧就係幾何級咁樣上升一次。記者會咧係轉播到呢度啊，跟住落嚟咧有一則抗疫快訊，以下咧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沙田恆安邨恆豐樓係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咧係按照工作人員嘅指示咧有秩序咁樣落樓進行檢測。跟住落嚟咧係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21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3宗是输入个案之外，其余都是本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本港2月1号有126宗情报个案，到昨日情报个案已经升至8013宗，是今个月初情报个案的近64倍，大约每3日多就几何级上升，速度仍然向上。呼吁市民要减少外出，保持警觉，雇主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工作。他又说，第五波疫情以来累积超过300宗院舍个案，有超过230名员工和820名院友初步阳性或确诊。医管局表示，就有人上载影片恶意污蔑医护人员，医管局强烈谴责任何恶意挑拨社会不满和污蔑医护人员的言论和行为。有关影片描述的内容和作出的评论并非事实，呼吁市民切勿受误导和挑拨，又呼吁市民停止转发失实内容的影片，局方已经向有关影片串流平台举报。发言人说，现时疫情严峻，所有医护人员都本着救人的天职，尽心尽力救治病人，社会各界现时应该同心抗疫，让医护人员专心治疗病人。医管局又说，近日疫情严峻，求诊病人急增，医护人员已经尽全力救治病人，医管局一直增设隔离病床以应付需求，正是同政府合作增设社区隔离设施，接收更多病人，局方亦都已经调动不少人手往前线抗疫。3间协助外佣的机构表示，收到68名确诊新冠病毒的外佣面对无家可归的情况，其中14人今晚仍然未有容身之所，希望政府能够安排他们入住隔离设施。基督教例行会、用幼社及家佣康复中心表示，当中有54人已经入住由教会和机构提供的临时收容地方，有11人要同住一个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又指出，有关地方并非正式隔离设施，没有医疗人员协助，希望政府为他们安排隔离地方，若果他们流落街头，对社区亦都造成风险，亦都涉及人权问题。机构提到，大部分求助的外佣都在确诊之后被雇主终止合约，只有大约5名求助外佣是已经完成合约准备离开香港的时候确诊。呼吁若果市民屋企有外佣确诊，雇主可以联络他们。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内地监管相关消息拖累港股，曾经急跌超过800点，恒生指数跌至23336点，收市指数报23520点，跌650点，跌幅大约 2.7%， 主板成交1469亿元。金融股沽压较大，汇控和恒生中午公布业绩，汇控全日跌 3.6%， 恒生跌超过 10%，是第二大跌幅蓝筹，渣打、友邦和中银香港都跌近 4%， 港交所跌近 3%， 内银和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平保低收超过 4%。 科技股继续挨沽，美团跌半成，阿里巴巴、小米和京东集团跌大约 3% 或以上，腾讯最多跌 3%， 收市跌幅收窄至大约 0.14%。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早多云有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1-2度。明日日间骤雨减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银禧花园中线嘅坏车，仲未离场。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另外喺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海兴路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咧系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重复一次啦，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海兴路回旋处嘅慢线咧系有意外，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开始多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 强制检测公告提提你最新的强检地点， 又会在电台网站社交平台同步直播疫情相关的记者会。 不同语言的抗疫信息，关顾少数族裔的朋友，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都听到。 港台网站 outhk.hk/covid19 有齐同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节目，一 click 找到晒。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不论早晚都会陪你一起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为大家主持。戴希立你好， 你好。 咁啊，提提大家啦，现时咧系有寒冷天气警告喺度生效紧嘅，咁大家咧都要注意保暖啦。戴希立啊，见到咧即系我哋嗰个确诊嘅案例咧，每日都创紧新高啦。咁啊，今日系6000多宗，但系咧个情报个案方面咧就超过咗8000宗，情况咧系非常之令人担心之余咧，见到最近咧大家對於小朋友染疫的關注度又再增加，因為至今我們已經累計有3個是5歲以下的幼童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後是離世，而最近期的一個就是一個11個月大的 BB 女，她是入院的時候那個檢測是呈陽性的。其實見到這個情況，有一些專家就認為是很值得去研究，因為現時我們香港流行的變種病毒嗰個類型咧，就係 Omicron 亞型咧 BA.2。其實呢一種類型咧，根據一啲國際嘅研究咧，個傳播力雖然強啊，但係咧個毒性或者咧引嚟重症嘅機率咧，應該係相對較少嘅。咁但係而家接連咧都有即係兒童過身嘅情況咧。港大嘅專家劉宇龍教授就認為咧，政府應該設立一個中央統籌嘅機制咧，去跟進所有染疫兒童嘅重症同埋死亡個案啊。譬如就要搞清楚啊，呢啲兒童咧，好似以我剛才提的那3個為例，好像都出現了一些比較嚴重的上呼吸道感染和急 性腦炎的情況。他的擔憂就是、會不會這些、原本、應該那個毒性沒那麼強的 BA.2 是出現了變異才會有那麼多重症、啊， 所以呢，那時我們討論那個所謂共存的問題呢，其實就有一個危險呢，就是當它一變異的時候呢，那個毒性一增加了，究竟會對個人的生命的安全呢，是會產生什麼影響呢，是我們都沒辦法可以預測的。那現在最近我們看到香港現在出現的情況，除了是即染病的人增加之外呢，就多了兩類人染病而且有死亡的個案，就是小朋友和老人家。你特別啱啱我哋講啊，小朋友度咧會唔會引起即係我哋去研究呢個變異嘅問題咧？其實呢個都係好值得我哋擔心。 另一方面，由於公立醫院的隔離病床已經飽和了、有陣時候如果小朋友是發燒帶他們去急症室都有機會要在露天設置的一些帳篷那裡等候治療，又或者等候的時間比較長。另一方面，有報道亦都指出家長是跟記者投訴，就說有私家醫院就表明如果小朋友是發燒就不會修正，又或者可能如果他嗰、那個家庭入邊咧係有懷疑確診嘅個案咧，就唔會修正，咁就令到咧呢啲屋企入邊有發燒小朋友嘅家長咧，覺得非常之彷徨啊！點樣去尋求一啲醫療嘅資訊咧？咁我諗呢一點咧，都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即係睇下有一啲咩可以幫到呢啲喺屋企入邊嘅家長啦。咁啊，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如果你都即係好不幸咁樣樣，屋企係有發燒嘅小朋友，無論佢係懷疑係確診，抑或係你懷疑是其他的原因是發燒都好，最近這些情況可能都令你很擔心的，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經歷。而現在電話旁邊我們也都是請來一位兒科專家跟我們一起談一下，有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的顧問醫生關日華醫生在電話旁邊。關醫生你好。 你好， 關醫生。是 關醫生，其實以我哋香港第五波而家有50000多宗嘅確診個案為例，就出現咗3宗咧懷疑係因為感染新冠病毒之後死亡嘅案例。其實呢個比例係合乎世界趨勢啊，抑或係偏高咧？嗱，對於劉宇龍教授嘅觀察就話即係點解我哋嗰啲重症嘅個案好似有咁多一啲急性腦炎啊或者腦水腫嘅情況出現，會唔會係 BA.2 出現咗一個變異呢一個推論？你自己又點睇啊？ 其實咧，我哋由呢個11月開始，南非開始有呢個 Omicron 爆發時候咧，已經觀察到咧喺南非好多小朋友咧係受感染啦，同埋咧係一啲比較細嘅小朋友啊，就5歲以下小朋友啦。同埋咧，好多係嚴重個案啦，要入院同埋死亡個案啦，跟住咧係去到美國嗰度咧，亦都係相繼嚟講咧，係報導咗好多死亡嘅個案。跟住咧，大家應該聽到咧，就係喺11月頭，佢哋新加坡採取呢個病毒即係共存嘅策略嘅時候咧，喺11月5號咧係通報咗有成5個嗰啲係即係小朋友咧係有呢個多系統發炎綜合症全部咧係要深切治療啦，同埋咧。即係都係幾嚴重嘅個案，咁你見到咧，其實 Omicron 喺小朋友嚟講咧，絕對係唔簡單嘅。咁所以點解咧，我哋兒科醫生，包括係即係香港兒科醫學會咧，就好努力地咁樣，即係希望呼籲大家家長帶小朋友去即係種疫苗啦嚇。咁終於咧 ，Omicron 嚟到香港啦，咁咧就而家我哋見到咧，其實就係見到即係嗰個嘅，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就係影響好多小朋友啦。同埋係細嘅小朋友啦，咁另外都即係見到一啲即係好不幸嘅一啲死亡嘅個案咁樣啦 嚇。嗯， 即係其實呢個情況即係等於係我哋見到南非或者美國一啲現象喺香港翻版嘅情況。 即係都係世界趨勢嚟嘅。 係啦，即係其實咧睇翻之前，如果香港嚟講咧，頭嗰四波咧，呢個新冠病毒喺小朋友咧，其實真係比較輕微嘅，即係同埋我哋真係見嘅嚴重個案咧，其實係好少啦嚇。關於嗰啲多系統發炎綜合症咧，都係見過一個啫。咁另外咧，其他嗰啲併發症咧，都數目唔多嘅，即係都係美國嗅覺啊，可能都係3-4% 咁少。咁但係你話而家話去到要係話重症啊，即係死亡咧，而家喺呢短短一個星期，即係已經係有成3個個案。咁我哋覺得咧，呢個係非常非常之唔尋常嘅現象咧，真係 嚇。阿關醫生，我想問下你嗱，即係雖然我哋而家唔好去爭論咩共存或者清零呢個爭論啦，咁譬如喺新加坡佢哋。 即係公開講佢哋用共存，又出現咗小朋友呢個種咁嘅情況，佢哋用咩方法去處理佢哋呢啲小朋友染病嘅問題咧？ 哦，其實呢啲小朋友染病問題，其實就即係當然佢哋要係要去入分血治療部啦，同埋要去用適當嘅方法處理啦嚇。咁但係而家我哋最重要嘅策略咧，就係、要搞清楚咧，究竟係點解喺呢個嘅年齡層咧，係佢哋嗰個影響係咁嚴重啊，同埋有啲咁嚴重嘅併發症啦。你可以話我哋而家係要從多方面咧，係去揾出個原因，包括咧即係個病毒，好似阿劉教授話齋，係咪個病毒進一步變種啦？咁另外個小朋友呢啲小朋友本身佢哋會唔會係天生有啲乜有啲？即係長期病，長期病患，或者係咪其他嘅即係先天性嘅問題啊？係咪免疫系統有啲咩嘅情況啊？咁另外咧，其他因素，所以點解阿劉教授就提議一個即係一個專家嘅小組去分析每一個個案，揾一個原因嚇，點解呢個病毒咧喺呢個年齡層咁大影響啦？ 啊，關醫生啊，其實早前咧，唔同嘅專家去到分析點解幼童喺 Omicron 呢一波嘅疫情之下比較容易染病咧，都有講咗幾個原因嘅。咁我特別留意到咧，其中一個就係因為佢哋呢個年齡群組咧係最遲先至覆蓋喺我哋嘅疫苗接種計劃入邊啊。咁我哋都知啦，而家喺香港咧，其實你最細，即係你五歲以下嗰啲小朋友係仍然係冇得打針啊。咁我哋點樣處理呢個缺口咧？ 其實咧就絕對唔出奇嘅，因為其實疫苗嚟講，我哋係要逐步推行嘅。咁咧就要而家推行到已經去到三歲啦，可以接種。咁咧就講方疫苗啦嚇，普遍疫苗咧可以係去到五歲或以上啦。 嗯。 咁咧其實首先咧最重要保護到細嘅小朋友咧，首先咧家長要帶全部適齡嘅小朋友去接種疫苗先啦。即係三歲以上嘅可以打科興嘅打科興，而五歲以上嘅咧。簡得伏必泰咧，打伏必泰啦，同埋咧，全部嘅適齡嘅成年人咧，同埋老人家咧，全部要去打針啦。咁如果你全部咧係適齡嘅人打曬針嘅話咧，屋企就有一個好嘅保護嘅免疫屏障咧，就可以保護到三歲以下的小朋友啦。咁另外啦，最重要嘅就係屋企當然即係每個人咧做好個人嘅衛生啦，即係我哋戴好嘅口罩啊。即係我哋做好自己嘅，譬如洗手啊，另外保持足夠社交距離啊，就屋企嗰啲家居衛生啦、啊、嚇，同埋即係保持空氣嘅流通啊。如果能夠做足曬呢啲嘅以上嘅步驟咧，絕對係可以保護到咧，即係啲新冠病毒嘅感染咯。 嗯，關醫生啊，我又留意到咧，有好多家長咧，現時都即係表達咗咧，冇辦法去到醫院嗰度咧去治療佢哋發燒小朋友嘅憂慮啦。咁我都整理咗幾個問題，或者睇下你可唔可以解答一下啦。嗱，有家長就問到啦，如果幼童反覆發燒，佢哋已經用咗物理降温同埋食退燒藥之後咧，都收效比較低嘅話，佢哋可以點做呢？譬如可唔可以由家長自行去診所或者藥房嗰度配一啲塞藥俾小朋友？你會唔會建議咁做呢？ 嗱，基本上咧，我哋講翻呢個新冠病毒嘅病情先啦。 嗯， 通常咧個燒咧就大概會係燒兩至三天啦。咁咧就我哋話咧，如果個一個警號咧，就是、如果譬如個燒持續多過兩至三天，可能去到四至五天，咁咧可能就比較擔心啲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小朋友佢係只係頭嗰一兩天發燒咧，咁如果再加埋，如果小朋友嗰個活動能力係正常，佢食嘢進食同埋佢嗰個小便啊、大便啊、那個份量係正常咧，家長無需要咁擔心，只要咧就保持冷靜喺屋企照顧就可以嘅啦。咁咧我哋主張嘅咧就係一啲好簡單嘅退燒藥，譬如係撲熱息痛啦，英文即係 Panadol 啦。咁咧就已經可以噶啦。咁家長咧無需要去配一啲特別，即係其他嘅退燒藥俾小朋友咯。不過最重要咧，我要再重申啦，即係如果譬如話見到一啲我哋叫警號咧，譬如頭先講嘅啦，如果係持續發高燒，第二咧小朋友進食，如果係進食唔到，另外咧有脱水嘅現象。咁咩叫脱水現象咧？就係、是、如果佢假設小便嘅份量係少咗好多啦。如果小朋友係冇小便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唔係好事啦。因為如果冇小便咧，即係話佢已經脱水啦。再加上咧，就係頭先主持都講過啦，譬如佢呼吸困難啦，另外咧，如果譬如覺得佢係即係個心跳好快啊、心口痛啊，另外神志咧佢係有改變啊，開始唔精神，即係個譬如小朋友佢係好蹦蹦跳嘅平時， 但系而家见到佢咧，完全唔同你玩、哦，完全冇反应、哦。咁呢个咧就系、是、绝对唔正常嘅现象啦。见到呢啲警号咧，就绝对唔好犹豫啦，即刻打399，叫十字车去医院啦。 嗯，关医生啊，又有家长关注到咧，如果小朋友出现发烧、抽筋咧，系咪都系你头先所讲嘅警号之一？系咪要马上入院嘅咧？ 系啦，嗱，冇错啦，嗱，发烧啦，通常发烧抽筋就好高烧嘅，就即系高烧啦，加埋如果呢啲。咁嘅抽搐現象咧，其實即係影響咗神經中枢咧，呢啲咧就要係即係即刻去醫院啦。咁我建議咧，唔好坐即係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即刻打電話去叫十字車啦嚇。 OK， 嗱，我又把握時間問埋啦。嗱，坊間而家有父母咧，其實佢哋採購緊咧一啲叫血氧計嘅儀器啦。咁咧就話即係譬如小朋友呼吸困難啊嘅時候咧，可以度到佢哋嘅血氧量係咪正常？你認為又有冇咁嘅需要咧？一旦買咗嘅話，其實家長應該點用咧？ 嗱，我都講講啦，因為咧，我本人都撰寫咗一個指引啦，就我冇加到血氧計落去呢個指引裏邊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用血氧計咧，其實都幾考功夫嘅。其實咧，如果個血氧計你用嘅時候咧，話明係即係英文我哋叫 pulse oximeter， 佢係要依賴咧你個人咧係要有一個脈搏咧，先至可以偵測到嘅。咁如果你用呢一個血即係叫做血氧計咧，如果你譬如話夾喺手指，你如果夾嘅位置夾得唔準確，譬如你夾得唔係中間夾咗就夾左夾右夾上夾下夾得唔準確咧。你見唔到一個嘅毒素咧，你就會引致到好恐慌啦，咁、啊、所以咧，通常咧，我哋用嘅時候咧，都幾考功夫嘅噃。咁第二咧，如果呢個儀器咧，佢有譬如唔夠電啦、啊，個儀器嘅功能唔好啊，咁咧亦都係會引致一個恐慌啦。另外第三咧，就我聽啲朋友講咧，最近都好似已經買唔到啦呢一個血氧計。 嗯。 咁咧，所以咧，點解我就會建議家長？翻去個即係最基本嘅，我哋觀察個小朋友嗰個嘅活動能力啦，同埋咧佢嗰個進食啦，同埋咧佢嗰個精神，睇下佢個人精唔精神啦，有冇頭先我講嗰啲即係佢好攰啊、神志唔清醒啊、抽搐現象。不過如果你真係可以買到一個血氧計，而你係識得用，你好有信心地用到嘅，係可以嘅。不過咧呢、這個唔係一個必要買嘅儀器咯。 OK， 最后啦，亦都有妈妈问到咧，如果佢确诊，但系咧佢系一位母乳喂哺嘅妈妈，照继续喂 B B 有冇问题咧？另外亦都有妈妈问啦，佢打完疫苗之后，如果佢系一位母乳喂哺嘅妈妈，可唔可以照喂 B B 咧？ 嗱，首先咧，第一个啦，就是、如果佢确诊咗，佢喂母乳，绝对系可以嘅，因为咧，其实衡量过咧，其实喂母乳咧系有呢、這个益处喺度啦。不过如果佢系能够如果是可以的话呢，有人帮他照顾到小朋友的话，那暂时呢可以停一停，不要喂住，那呢就隔一段时间才再喂返啦。那他的母乳呢，如果是可以泵出来的话呢，就用雪柜雪住他，然后呢交给另一个照顾者呢是喂给小朋友，那呢不要直接喂小朋友，那呢就可以免得个新冠病毒传给小朋友啦。那第二点呢，如果是接种了疫苗的妈咪呢，佢本身咧，佢系有抗體嘅個身體，佢喂哺疫苗咧，喂哺母乳咧，更加咧係可以將呢個抗體咧，傳俾即係可以係由母乳咧係可以俾到小朋友啦，所以更加咧係可以喂母乳添咁樣啦。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關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关日华医生咧系马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嘅顾问医生嚟噶。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啦。戴希立，因为咧有家长咧就话，如果子女发烧咧，最近想带佢哋去私家医院或者系诊所嗰度求诊咧，都有阵时咧会有机会被拒收啊。或者关于呢个现象咧，我哋请教一下医学会嘅会长蔡坚医生啦。蔡医生你好。 喂，蔡医生。 嗯，大家好。 蔡医生啊，关于近日有家长咧就话佢哋嘅子女发烧，有阵时候都未必可能系新冠嘅。你知小朋友发烧可能都有好多原因，咁但系咧要揾到啊，即系私家嘅医生去睇症咧，都唔系咁容易。你自己接触你嘅行家入边收唔收到呢个资讯啊？ 有呢个资讯嘅，咁即系大多数嘅私家医院都睇嘅，不过即系差唔多私家医院如果有发烧，一定系 check 咗 covid 先，然后先再睇嘅。咁、如果係驗到有 covid 咧，咁就要轉介去政府噶啦。咁、如果唔係成間私家醫院一污染咗咧，就我哋連私家醫院作最後嘅保壘都啲病人，其他嘅病人都唔用得到，咁就好論盡。 咁睇私家醫生嗰度咧，即係如果你係發燒，都會睇一先睇前事嘅，然後多數都會叫做快速測試啊咁樣睇下啊係咪嗰樣嘢啊，然後先至再處理嘅。咁就好少話直情睇啊，有發燒唔睇嘅。但係如果你已經係驗咗快速測試係證明咗係呢個COVID 嘅咧，咁就入嚟個診所處就有機會感染咗其他嘅喺診所嘅病人。個醫生如果接觸過一個咁嘅病人超過15分鐘咧，根據衛生署講，如果係冇著足呢個防備衣物同埋呢個戴咗面罩咧，就係當係呢個高危嘅被感染者嘅嚇，咁就要即係、就是、要停業啊，同埋要閂咗個鋪啊咁樣嘅，再清洗，咁即係變咗即係嗰啲醫生要跟足啲指引，即係唔可以即係、就是、如果係。有阳性嘅案例咧，就系、是、即系叫个病人打个热线电话，即系1836115咧，去呢个卫生署嗰度，即系睇下跟住系去边度攞樽啊，去边度验啊，咁样有时都可以喺私家医生嗰度攞埋呢个生活体液嘅樽翻去，然后交俾卫生署嗰啲门诊啊嗰啲，然后先再等卫生署嗰度。決定點樣處理嗰啲案例咯。 嗯，蔡醫生啊，或者我先講係未確診嘅兒童先啦。嗱，因為我都見到有一啲家長講到咧，如果佢哋住嘅地方咧係喺強檢範圍以內，或者家人咧係密切接觸者咧，都已經有醫生咧係拒絕有關嘅發燒小朋友去求診噶啦。如果係呢一個做法，即係話嗰個小朋友可能佢自己都未確診嘅，不過可能個風險大少少，就已經拒絕啦。咁你又點睇呢個情況咧？ 即係如果佢係喺強檢嘅範圍，出入啊或者喺嗰度住啊咁樣咧，咁就最好嘅做法就係自己做咗個快速測試先咯。快速測試係陰性嘅，咁就個醫生就應該可以睇啲小朋友啊，睇啲病人啊咁樣嘅。 嗯，嗱，咁又講到一啲即係確診咗嘅小朋友咧，如果佢哋一時三刻咧，即係都冇辦法得到公立醫院嘅收治咧，咁可能有一啲家長咧，對於點樣處理小朋友反覆發燒啊，或者好難幫佢降温啊，或者可能有嘔吐啊呢啲，佢哋都會好需要咧醫學上面嘅一啲意見嘅。喺呢方面，譬如透過遠程啊或者電話啊，你哋會唔會都可以有啲幫助俾到佢哋咧？ 醫學會，香港醫學會有兩條電話線係依個遠程嘅。診治同埋喺 COVID 嗰度幫啲市民睇下點樣處理佢嗰啲細路啊，同埋自己啊咁樣嘅。咁呢兩條電話線亦都係提供呢、這個藥物嘅指引啊，食可唔可以食退燒藥啊？食邊只退燒藥啊？食咩傷風藥啊？喉糖啊之類。如果有其他病，好似肝硬化嘅，又食得幾多粒冰去度啊咁。即係呢啲咁嘅問題，我琴日都答咗一啲咁嘅類似問題啦。大多數都係問，即係要等幾耐啊？邊個電話打幾多打唔通啊？政府嘅電話，咁呢啲我哋亦都係俾其他電話佢啊，俾佢嘗試啊咁樣嘅。咁就有呢個咁嘅援助嘅機制喺度嘅。 嗯，即係醫學會係有兩個嘅熱線嘅。 啊，蔡醫生，我其實最主要想問咧，就係話其實而家細路仔又好，即係話咧佢要驗到係陰性，你哋。即系私家医院或者诊所先至会同佢睇症，即系如果佢嗱阳性，你哋唔做咁都仲有啲理由啊。但佢都唔知道，但佢又未去验咧，你就要叫佢验。 系咁啊，关于呢个部分咧，因为我哋咧要听交通消息啦，或者稍后咧我哋再有机会再同蔡医生倾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银禧花园中线的坏车仲未走的。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另外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海兴路回旋处的意外都是处理紧。一大多车龙尾去到南丰沙厂。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嘅急症室咧就係爆滿，而需要長時間滯留喺室外嘅帳篷咧，我已經講咗呢個不能接受嚇。咁所以而家又出咗另一種設施咧，就係揾一啲嘅室內嘅場館，一般都係體育館咧，將佢改裝成為一個長者治療同埋暫托中心，而呢長者必定係由醫院管理局轉介嘅。唔係自己一個長者可以行入去呢啲暫托中心，因為佢嘅作用咧就係舒緩醫管局嘅壓力。咁所以如果醫管局認為有啲長者病人其實可以出院，但係安老院舍接唔到，或者有啲安老院舍拎咗去醫院，但其實又係屬於輕微，不過係冇地方擺咧，咁我哋就會放咗喺呢啲治療同埋暫托中心啦。今日開咗一間咧，就喺彩榮路嘅體育館啦，另外一個將會設喺石硤尾公園嘅體育館。有需要咧，我哋會去再動用更加多嘅體育館啊。不過正如我所講啦，體育館本身亦都好多人想用嘅，因為要第日做檢測啊，或者打針啊咁樣。好啦，跟住咧就係外防輸入嘅措施咧，全面都係要延長嘅。咁而且今次延長咧，正如頭先所講咧，就唔係14日啦。我而家講得好清楚咧，有9個國家而家係受制於呢個地區嘅航班熔斷機制，即係所有航班不能夠飛翻嚟啊，因為佢個當地嘅疫情嘢肆虐啦，而且呢啲地方翻嚟嘅人係多嘅，咁所以即係令到一抵港確診嘅數字咧都係比較高，咁就會由而家咧係延長到4月20日。咁所以都冇辦法，真係唔好意思。如果有啲香港人滯留咗喺呢九個國家，一直等緊翻嚟，或者係已經係訂咗酒店，以為可以翻到嚟咧，就對唔住啦。而家喺4月20日之前咧，都係翻唔到嚟嘅嚇。咁如果有需要睇住個疫情嘅發展咧，其他國家都會加入啦。如果亦都有啲國家係疫情係下降，咁我哋到時亦都會將佢係拎翻出嚟嘅。咁至於航班嘅熔斷機制咧，會繼續嚟到去執行啊。如果班機係輸入個案多咧，我哋會停咗呢啲嘅航班啦。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就當然係今個禮拜會推行嘅疫苗通行證係一個收緊嘅措施嚟嘅啊。如果冇打針咧，你大部分呢啲處所咧都係入唔到噶啦嚇。咁一方面係收緊社交距離，一方面咧係鼓勵打針啦。但當然你會問，其實你都未開翻，你大部分嘅屬於第 599F 章嘅處所咧，其他未開翻，咁係嘅嚇。咁所以我將而家又宣布咧，嗰啲本來喺今個禮拜四凌晨到期嘅一系列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將會係以每14天一週期延長，直至到4月20日嚇。咁因為法律規定只能夠每次14日，但係政策上咧係由而家一直延長到去4月20日，所以晚市冇堂食咧係一直到4月20日，大部分處所嘅關閉咧係一直到4月20日。這個將會係對我哋業界係一個好大嘅唔好嘅消息啦。但我希望佢哋都明白，而家去到咁關鍵嘅時刻咧，我哋不能夠唔採取呢個措施啦。至於進一步嘅收緊咧，稍後要食物及衛生局咧就係公布。而家睇嚟可以收緊嘅範圍咧，當然係午市嘅堂食係可以再收緊嘅，即係由而家好似係4人1台，而家要收緊到2人1台啦。或者另外咧喺户外佩戴口罩，早前係有啲豁免嘅，可能而家都係要收緊。但詳情咧就請大家等一等咧，食物及衛生局咧會稍後公布。跟住講講全速去提升呢個疫苗接種率，因為疫苗接種率已經係毫無疑問咧係會減低個重症同埋死亡嘅個案㗎啦。咁而家經過咗呢個月嘅第五波疫情同埋疫苗通行證嘅準備執行咧，事實上嗰個接種疫苗嘅意欲咧係上升緊嘅嚇。打咗第一針嘅合資格人士，即係唔包括11歲及以下嘅人士咧，已經去到86.4%。第二針咧係76%，但呢個純粹係因為嗰個中間嗰個間距要一段時間之後先打到第二針嘅。第三針咧係149萬咁我哋已經不斷咁加強呢個接種量噶啦，咁希望盡快想打針嘅市民咧都可以打針。 而家平均每日嘅疫苗接種量咧，去到二月底咧，將會係提升到85,000劑啊！但係過去幾日咧，都係喺呢啲數字啊，甚至有一日咧破咗100,000啊，因為個私家醫生打得好多啊，咁所以有成1,000間嘅私家診所咧，佢哋係可以喺呢個時候咧，盡量係延長佢嘅服務時間啦，或者係做多啲外展嘅服務咧，嚟到去幫助我哋推動呢個疫苗接種啦。咁我哋亦都係喺度增加緊呢啲接種點啦。咁關於喺醫院疫苗接種咧，亦都會延長嗰個開放嘅時間。我哋整體嘅目標咧，係希望打第一針咧，將喺3月初，即係大概2個禮拜內。就要達到90%，呢個睇嚟唔係難嘅目標嘅。如果以翻今日咁嘅每日可以打即係3-4萬劑咧，就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嘅。咁隨之咧就第二針當然都會跟住就會打得好噶啦。咁就係希望同喺3月中咧80%啦。第三針咧就係比較麻煩，因為一直以嚟咧都係要求要打咗第二針6個月先可以第三針。咁所以而家就算想打嗰啲，佢未夠6個月咧，都冇得打。但係其實合資格嘅市民即係已經打咗第二針6個月，打得唔錯喎，一半嘅合資格市民係打咗噶啦嚇。而喺合資格市民裏邊叫長者啦，即係60歲以上咧，其實70%都打咗。咁所以而家要處理咧，就能唔能夠縮短呢個第二針同第三針嘅相隔嘅時間？我今朝特別都係見咗幾位專家嘅，咁大家都同意其實係可以啦，因為香港嗰個疫情去到咁，咁所以我哋應該好快咧，衛生署就會公布呢個第二針同埋第三針嘅今日相隔嘅6個月咧，是否可以縮短幾多，嚟到加快接種咧，同埋加強俾市民嘅保護。小朋友因為係好遲先開打，咁所以而家小朋友3至11歲咧係只係打咗10萬劑，就19%嚇。咁我哋嘅目標咧就定得高嘅，希望4月中即係佢開課之前咧，希望啲小朋友打到90%。咁呢個一定要家長配合，我哋係好願意即係有學校嘅外展隊啊，或者去一啲特別嘅即係疫苗中心俾小朋友打，但係必須要家長。接受同埋同意嚇，我希望家長都見到係有3位幼童咧係離世，就知道真係要保護啲小朋友啊。正如啊劉宇龍教授講咧，因為過去2年啲小朋友冇乜社交活動，我哋成日都停課，所以佢冇嗰種免疫嘅能力。如果面對佢屋企人傳一個 Omicron 俾佢咧，佢嗰個風險係好高嘅嚇。咁所以我真係喺呢度要強力呼籲咧，家長一定愛惜自己啲子女。呢個時候你最可以愛佢嘅表現咧，就係安排佢打針，等佢可以愉快咁成長嚇。安老院舍亦都係一個我哋比較以前係冇辦法推動到打針嘅地方，但而家係開始好緊，所以今日安老院舍、殘疾院舍嘅接種率咧已經去到34%，即係1/3。而有一部分係冇辦法打針嘅，醫療嘅原因咧係冇辦法打針。咁所以我嘅目標咧就係喺不遲於4月係要推高到90%。我點解話不遲於4月呢？因為呢啲安老院舍、殘疾院舍嘅長者，佢已經喺個院舍，其實只要我哋派人去幫佢做一個叫做評估，認為佢適合打咧，就可以同佢打噶啦嚇。咁但呢個人手就係一個問題啦。有冇咁多醫護嘅人員、打針嘅人員咧，去曬呢1,000間嘅院舍咧打？但我哋會盡最大嘅努力。喺過去呢個禮拜睇到係好積極嘅。過去呢個禮拜咧，就喺院友咧係打咗3,600人，咁已經比以前一個禮拜只係打240人咧增加咗10多倍。希望呢一種嘅好嘅勢頭咧會繼續落去啦。今次喺抗疫嘅工作咧，我哋真係好感謝特區政府，好感謝社會各界咧，係真係做到一呼百應，加入成為我哋嘅抗疫團隊嘅一員啦。我好快即係感謝每一個界別啦，我當然感謝醫護界嚇，佢哋無論喺醫管局、喺私人嘅診所啊、喺私人嘅醫院咧，都係做緊好多有關抗疫嘅工作啦。 咁啊，亦都好高興聽到咧，醫管局已經同一家醫院咧係商討咗，將部分嘅病人咧轉俾呢個私家醫院治療，希望有更加多嘅私家醫院咧加入呢個行列，嚟到舒緩醫管局今日承受咗嘅壓力啦。中醫藥界亦都係好主動咁咧，希望係配合特別支援一啲在家無論係檢疫啊，或者係等待入院嘅居民咧，如果係有啲中醫嘅服務啦，特別係浸大中醫咧，就係為確診者係提供網上諮詢同埋診症嘅服務啦，提供中藥，而且係完全免費嘅。我哋好多間八九間呢私營檢測承辦商咧，可以講係我哋最緊密嘅夥伴之一啦。呢兩年嚟都係有陣時不眠不休，幫我哋做好多嘅強制嘅違風嘅檢測啦。香港大學跨學科嘅團隊同埋佢嘅化驗所咧，就係支援緊我哋嘅污水嘅檢測嘅計劃啦。物業管理界別就配合政府居安抗疫嘅計劃，支援家居嘅檢疫人士，即係嗰啲緊密嘅接觸者啦。酒店業界今次係非常之正面，非常之積極。咁所以而家睇嚟咧，就係由酒店提供嘅社區隔離設施咧，係會超過2萬間房嘅，即係遠遠已經比我最初嘅指標7000到10000咧，係多咗一倍以上啦。咁啊，佢哋係租借咗佢哋嘅商業酒店咧，俾我哋嘅隔離嘅措施。特別值得令人振奮嘅咧，就係最初同佢哋傾咧，都係話我哋啲員工就唔做嘅，我俾個殼你嘅啫，你就揾你啲紀律部隊咧入嚟咧，就係管理呢間酒店啊，甚至係要派飯啊，諸如此類。咁但係而家嘅結果，我哋收到嘅回應咧，就係有70%嘅酒店咧係願意做埋嗰啲工作嘅，我哋只係需要派少量嘅人員入去做保安啦。同埋係管理嗰方面嘅，咁喺呢度再次對於酒店業界嘅正面嘅回應同埋支持咧，表示感謝。的士業界同埋中小型巴士業界咧，亦都係喺個疫情嘅期間咧，幫我哋做緊呢啲嘅專車嘅服務嚇。大學同埋自資專上院校咧，亦都係借咗佢啲地方出嚟咧，做打針啦、檢測啦、各方面啦。社區嘅服務團體大量嘅義工幫我做緊大量嘅抗疫嘅工作啦，咁啊亦都好高興咧，我哋好多退休嘅公務員咧，同埋退休嘅醫護人員咧，都係再上職場嚟到去支援政府同埋醫管局各項嘅抗疫工作。我特別提一提商界咧，因為早前亦都係有一個會商會咧，咁喺商界裏面咧都各自提出咗一啲支援政府抗疫嘅措施，包括借出土地啦、捐錢啦、捐實物啦、諸如此類。但係我呢度都係要再次呼籲，希望商界特別係地產商同埋業主咧，喺咁艱難嘅時候咧，都要為佢嘅商業嘅租客，特別係中小企嘅租客咧，係減免租金。喺呢個抗疫嘅過程裏面，難免會出現一啲僱主同僱員嘅爭拗嘅，咁所以我哋將會好快修訂僱傭條例咧，係做三樣嘢，早前都交代過㗎啦。第一咧就係釐清乜嘢係病假，咁令到啲員工咧係可以按住條例咧去要求個僱主咧係支付疾病嘅津貼啦，咁就係總之凡係接受檢疫但冇辦法翻工嘅咧，咁都係病假。咁如果係接受隔離要入醫院入隔離設施，咁當然亦都係病假啦。第二咧就係定明，如果僱主因為僱員需接受強制檢疫，即係佢翻唔到工而解僱佢咧，呢個係屬於不合理嘅解僱。調翻轉頭，如果個僱員喺冇充分嘅醫學理由就話我係唔打針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佢個辦公嘅地方咧係需要疫苗通行證，咁佢翻唔到工。咁喺咁嘅情之下，僱主解僱呢個僱員咧，亦都唔會構成係不合理嘅解僱。咁啊，雙方我哋都盡量可以保障到啦。咁我亦都喺呢度預先呼籲咧，當我哋進行全民強檢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希望僱主咧亦都係可以方便佢哋嘅僱員咧按時咧去接受呢個檢測。但係最後要打贏呢個抗疫戰，市民嘅支持同埋配合係關鍵嚇，而唔係講緊部分嘅市民。是全港每一位市民都要支持和配合这个抗疫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强烈呼吁市民以下的工作。第一就是要遵守社交距离措施，第二就是避免非必要离开家，也不应该出席人多或者跨家庭的聚会和活动， 第三是應該按住政府發出的違風強檢、強制檢測或者日後的全民強檢公告，是按時去接受這個檢測，否則有法律後果。第四是如果他是固有外籍家庭傭工，請他同啲傭工商量喺休息日嘅安排，盡量唔好喺週末咧去出外，有啲聚集，包括去一啲外傭嘅住宿嘅設施有聚會。第五咧，希望我哋自己注重個人衞生啦，減少感染嘅風險啦。如果對自己嘅身體狀況有懷疑咧，或者係屬於一個高暴露風險嘅行業嘅人士咧，盡快進行快速嘅抗原檢測，以及早識別自己有冇被感染啦。咁啊，屋企如果有長者同小朋友咧，應該係盡快安排佢哋接種啊。咁啊，最後我都係呼籲市民要保持信心，唔需要過分嘅擔憂嚇。親友之間冇辦法聚會同見面咧，可以多用呢啲電子嘅媒介啦，無論電話、電郵、社交媒體咧嚟到溝通問候。當然要市民支持同埋配合咧，我哋政府係要提供更快、更準確嘅資訊，咁所以這個工作我時常都覺得係可以改善嘅，所以我喺舊年施政報告都主動提出，這個係我哋比較薄弱嘅一環，點樣將政府嘅信息咧係更加快、更加準確、更加即係到位咁去話俾市民聽。咁所以自從應該係2月18日啦，香港電台第32台嘅電視咧已經成為咗防疫嘅資訊台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已經而家開始咧，將一個疫苗通行證嘅單張咧，係派送到去每一個住户，係經香港郵政啦。下個禮拜咧，我哋同樣會經香港郵政咧，就派送一本小冊子，就係抗疫嘅小錦囊。因為要打仗啊嘛，所以要打仗就每一個市民都要有呢一種嘅裝備，知道咧佢要做啲咩嘢，同埋如果佢唔知道要做咩嘢嘅時候咧，佢去邊度查詢嗰個嘅正確嘅做法啦。咁政府新聞網啊、YouTube 啊、天馬台啊、TimaTalk 啊、新聞公佈會繼續加強嗰個發放嘅信息。就大家知道咧，我喺今次嘅抗疫裏面咧，係有好多嘅局長都係特別係委託咗佢做抗疫嘅工作。咁我叫佢哋做係領軍嘅局長啦，因為我哋打緊仗啊嘛。咁所以我都要求咗每一位嘅領軍嘅局長咧，要輪流同傳媒咧交代佢哋嘅工作進度。咁我留意到呢兩日就係邱騰華局長咧講嗰個醫療物資嘅保障。咁相信日後咧每一位局長咧就都會參與呢個工作。事實上13個局裏面咧，只有一個局長咧就暫時唔使領軍嘅。呢個就係因為佢聽日要幫財政司長做財政預算案之後嘅工作啦。咁所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咧暫時並冇領導緊一個關於抗疫嘅工作，否則另外嗰12位局長咧，每人都有佢嘅工作分配咗俾佢啦。最後咧，我已經去到我任期嘅最後啦。我記得我由上任嗰一天，同埋喺過去4年幾咧，喺唔同嘅場合，我都講過信心呢個問題嘅。咁所以最後想用呢一段説話咧，就同大家互相勉勵啦。我成日都講，其實希望咧係一個社會向前嘅動力嚇。而信心咧就係希望嘅基礎。過去3年咧，其實香港經歷咗前所未有嘅政治同埋社會動盪，以及4波嘅新冠疫情嘅衝擊。但喺中央支持同埋各界努力之下咧，我哋都可以克服困難，都係由亂轉治。今日同樣喺中央嘅大力支持之下咧，只要香港市民齊心，我哋一定係可以戰勝呢個疫情。風雨之後咧，係可以再見彩虹嘅。咁所以請各位大家咧都係保持信心，各位傳媒朋友都將一啲正面抗疫嘅小人物嘅故事咧喺香港社會傳播開去，等到整個香港社會咧都一齊打好呢一場嘅抗疫戰嚇。多謝大家。 依家係提問時間，想發問嘅記者朋友啦，請先舉手。嗌到你嘅時候啦，請講出你代表嘅傳媒機構名稱，然後用我哋俾你嘅麥啦去發問嘅。咁首先就係後排綠色衫嗰位男記者。 睇 七成，明報的三個問題，首先想問一下，剛剛林太你就說其實要將個檢測量提升到去100万個，是不是就好像即消息這樣說會由一些內地的專家採樣，然後就拎回去深圳化驗，是不是有這個安排呢？但是呢，在即將這些人體細胞拎回內地化驗，其實是涉及一個法例的問題，那是會怎樣解決？還有就是即不少市民可能都會擔心個私隱的問題，覺得即這個做法可能有些反感，你又會怎樣處理呢？咁第二個問題就係關於個都係個全民檢測嘅問題。咁其實而家就具體嗰個執法上面點樣去即係會點樣做啦？咁同埋其實喺冇禁足嘅情況之下，會唔會降低個效用？咁最尾就想問一下咧，喺而家即係所有隔離設施啦，或者人手唔夠嘅時候咧，點解都仲要即係繼續推呢個全民嘅檢測？係林太你自己的決定啊，定係中央嘅決定咧？唔該。 三個問題都是圍繞住檢測。經過了兩年的抗疫呢，我想大家不會否定早發現是很重要的手段，否則這個隱形的傳播鏈呢就會在香港的社區在這住宅的樓宇裏面呢不斷地傳播，那就會越滾就雪球就越大，就越難處理，好像今次這樣。所以如果要早發現呢，最好的工具就是檢測。早前一直呢都是用金標準的核酸檢測，今日都是用核酸檢測，但是因為有新的發現，其中一個是我們香港本土的拿到美國即是認證的快速檢測的技術，所以又賦予這個即輔助性呢，就有這個快速檢測。現在我每天都快速檢測，我們個個局長都快速檢測，所以檢測是非常重要。好了，如果檢測是這麼重要，面對這麼大的疫情，應該做更多的檢測，所以就需要有一個全民的檢測。全民檢測當然涉及很多的人力物力啦，同埋很多細化工作，所以今日我都只能夠講俾大家聽，而家個框架呢、這個全民強制檢測嘅即係重要嘅元素，但係個細化方案咧係日以繼夜咁喺度做緊嚇。曾國偉局長咧就係肩負呢個設計執行全民強制檢測嘅工作。幫他的局長呢就是聶德權局長，因為要調配數以萬計的公務員呢在這段時間裏面這些工作，所以你說因為人手不夠就放棄一個有用的工具呢，這個就是不想打仗的體現。但現在我們想打仗，我們想打贏仗，所以我們就動員最大的力量去打這場仗。打這場仗是不是會影響其他的工作呢？未必一定的，因為它是一段時間進行，而且我們會稍後會公布呢，可能在這一段時間進行全民檢測呢，有些正常或者必須的公共服務都要停一停的，因為要調曬啲人呢就去前線呢來參與這個全民強制的檢測。人手是緊絕的，尤其是在兩方面，一方面呢是採樣，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實驗室的化驗。雖然呢我們的本地的檢測的承辦商真的很努力，由第五波疫情之前都不足100000次的每日檢測量，現在已經去到20到30万的檢測量，但是真的不夠，所以那個出報告的時間現在是長的，所以不夠的力量就要去向中央要求輔助，讓我們可以提升的力量是去到起碼100万次一日，而且是要24小時出報告的，因為太遲又是沒有了那個效能。所以在這裡需要中央的支持是起碼兩方面，第一就是採樣員，第二就是實驗室的化驗的能力，所以這兩個都將會是需要中央支持的。如果你香港都不夠採樣員，就要請內地的採樣員，事實上來了100多個的採樣員，現在已經幫緊香港市民做緊採樣，因為我們很多現在的我們的承辦商呢，很多都是會請一些內地的人員來到去幫手的，所以採樣員呢可能是需要內地來幫手。 咁啊採樣之後，如果香港有唔足夠嘅實驗室化驗，咁就要拎去內地嚟到化驗。呢、這個並不涉及私隱問題，因為冇個人嘅資料喺度嘅，嚇係一個樣本啊，然後應該係一個 barcode 嘅啫。所有嘅個人資料都係喺香港，所有化驗咗嘅結果咧，係只係話呢個樽呢個 number 翻翻嚟先知道呢個係邊個嚟嘅嚇。咁所以咧就冇涉及私隱嘅問題，但有冇涉及法例嘅問題咧？呢個我哋要研究。但係喺一個咁樣嘅打仗嘅環境，一個更緊急。就正正咧，就係唔可以因為有現行嘅法例嘅掣肘咧，而係應該做嘅嘢唔做嚇。依、這個唔係打仗嘅心態。我相信即係你睇過咁多戰爭片啦，去到打仗我可以回應嘅。第一咧就係我頭先提到咧，商界都係一呼百應，咁亦都提出咗好多嘅參與抗疫嘅工作啦。基本上我哋係唔接收捐錢嘅。我哋都唔接收捐嘅物資，我哋係配套嘅啫，配對嚇。其實最好咧就係啲商界咧，無論係捐物資或者捐金錢咧，佢自己揾到一啲非政府機構啊、慈善團體啊，或者佢自己嘅義工咧，就係做呢啲工作嚇。因為我哋已經咁多工作做，我如果仲要同佢管理嗰啲即係捐助啊，仲要同佢去做派嘢咧，就真係唔係我優先要做。即係我好感激商界做呢啲嘢，但係咧就請佢哋咧就行多一步，自己諗下究竟佢想捐1000萬係做啲咩嘢？譬如佢話我想買快速抗原測試，咁咪去買咯。而家市場不缺嚇，買咗你想派俾弱勢社群，你咪揾非政府機構去派啦嚇。咁所以我哋對於商界嘅捐贈咧係咁嘅立場，但如果佢真係想我哋同佢配對，我哋都願意嚇。咁啊，特首辦主任啊，陳國基先生咧就係負責呢個統籌配對，不過最好就唔使做咁多配對。第二咧就係內地嘅專家，而家嚟咗兩批，一批咧就係公共衛生嘅專家啊。咁我哋琴日已經公布咗咧，佢哋係好願意留多幾日嚇，就再幫衛生防護中心去做下啲分析，睇下而家個疫情嗰、那個。個變化係趨勢會係點樣樣咧？因為佢哋實在好多經驗，佢哋係國家級嘅專家嚇，咁所以我都會爭取呢個禮拜咧同佢哋見面，等佢講講去睇點樣睇香港嗰個疫情啦。第二批遲幾日嚟嘅咧，都嚟咗嘅咧就係醫治嘅專家，所以佢主要去睇咧就係醫管局嘅設施，睇下而家治療方面咧個情況係點樣樣。我留意到其中一位專家都俾咗啲意見啊，其中都有一樣嘢好好嘅，我留意到頭先醫管局嘅劉醫生都有按住專家意見，專家就係話你每日嘅記者招待會應該講多啲關於呢啲重症個案或者死亡個案嘅性質係乜嘢，就唔好淨係講一個數字，因為一講數字市民會驚嘅嚇。甚至你講個年齡嘅 range 啊，所謂嚇，即係由十幾歲到九十幾歲，我都唔知道其實即係幾多個人係屬於幾多歲咧？點解唔講清楚啲？今日講清楚多啲啦，就係、是、即使有一個好後生，應該係40-50歲嘅，醫管局就係話其實呢個已經係喺院舍嚟，係卧床嘅，係有病噶啦嚇。咁就市民就唔會咁擔心咧。原來係咁容易重症。你諗下而家啲個案多到咁。如果係重症，一定係入咗醫院㗎啦，一定叫咗救傷車。但頭先我俾大家嘅數字，今日喺醫院，無論係屬於嚴重或者危殆，係49嚇，係49個個案，數以萬計嘅感染者係49個個案。咁所以呢一位治療嘅專家就話，即係你除咗醫人，你都要識得講俾市民聽，究竟你而家係醫緊啲咩人，或者有啲咩人醫唔到。咁所以呢啲意見係非常之好嘅，我哋一定會盡量吸取專家喺內地咁豐富嘅經驗咧，嚟到管理好呢一場嘅疫情啦。第三類咧就未必係專家嘅層次，佢係採樣員啊，即係受過訓練，可能有一啲醫護嘅訓練咧，去做採樣員，因為我哋真係唔夠採樣員嚇，出去做咁多嘢。第四類咧就係、是、實驗室。嘅技術員嚇，或者香港就叫醫療化驗所嘅人員嚇，咁所以就係不同嘅專業啊技術嘅人咧，只要香港提出咧，中央都係好願意配合嘅。 第三咧就係援建嘅設施咧，而家安排係咁嘅。就今次咧，我哋係土地係我哋揾咗噶啦，咁亦都因為嗰個時間要盡快咧，我哋就提出叫中央俾我哋委託一個內地施工團隊嚟到做。咁啊，中央已經委託咗一間咧，就係公司嚟到去入咗場去做竹篙灣同埋啟德呢塊用地啦。咁另外嗰四塊嘅新穩島，即係唔計河套區，因為河套區係更加大嘅土地咧，都應該係委託緊呢間公司。河套區無論係建造社區隔離設施或者係臨時醫院咧，睇嚟個團隊可能係深圳嚟，因為佢好近深圳。一過咗河咧就係深圳，咁可能咧亦都係會安排深圳嘅施工團隊嚟啦。咁但當然好似剛才明報記者問啦，每一次內地人嚟，如果係做一啲專業嘢咧，係有一個香港嘅專業嘅要求，有法律嘅要求，但係唔緊要，我哋都會處理呢啲法律嘅掣肘啊。我哋係可以用緊急法或者其他嘅方法咧，嚟到去令到呢一種中央支援我哋內地嘅人員。是馬不停蹄地來幫香港做事，不應該再受到這些法律上那些人為的掣肘，最重要做成件事是幫助到香港可以盡快走出這個疫情。有關於全民強檢和禁足，我剛才答咗了，我不重複，不過我們在這裡很清楚說，中央沒有就著我們抗疫任何一個措施出過指示，所以你留意成日都是說特區政府負有抗疫的主體責任，中央只是不斷地去支持特區政府負上這個主體的責任，因為中央很關心香港的市民，所以不要說一個即封城的措施在香港會引起很多的遐想，其他他都沒有，他總之我就幫你，你提出我就幫你，你要這樣我就幫你，但當然在過程裡面我們有交換意見的，這樣而已。私營企業嗰、那個因為佢檢測係好短嘅時間，尤其是預約咗噶嘛，佢其實係好短嘅時間，佢可以揀預約喺佢居住嘅中心啦，或者係佢翻工嘅中心啦，咁預約咗出去，我諗都係一個鐘頭到啦嚇。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剛才都係呼籲即係僱主，如果你嘅僱員係去參加呢個全民強制檢測，係約咗時間要行開一兩個小時。就應該方便佢啦。如果連咁樣都要搞到有即係勞資糾紛，要我用法律嚟到去做，我又覺得好似不成比例。但係頭先我講嗰三大個勞資嘅問題咧，我要用法律嘅，因為大家都唔清晰，就係、是、病假紙啊，嗰啲檢疫係咪一個合法嘅病假紙啦，同埋係不合理解僱喺呢一種情形下邊係唔係不合理解僱咧？呢啲我哋會通過修訂僱傭條例咧，嚟到俾到僱主同僱員咧，都有一個好確定嘅基礎咧，嚟到去處理佢哋嘅勞資關係。 第三位記者嘅提問，前排中間嗰位女記者。 Okay, thank you. Speak louder, please. 係，請你大聲少少。係。 Question from SCMP. 我是南華早報的，這個全民測試和內地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呢？因為有報道就說是北京政府提議封城，為什麼不做呢？還有有沒有預計從這個強制全民檢測可以找到多少個案出來呢？你就說未來幾個月做完這個測試，那你怎麼可以確保有足夠的個案呢，可以在下個月開始就找到出，即是通過這個全民強檢找到出來呢？還有是不是現在那個預測是不是比較悲觀呢？還有政府怎樣去確保居民有足夠 的協助呢？即如果他們需要接受這個全民強制檢測，會不會給業界有什麼資助？還有在做強制檢測的時候，市民的行動是否會受到限制呢？如果是，是怎樣做法呢？你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我盡量去回答，但是我希望呢你都明白，我亦都有澄清。 我冇用一啲字眼，就我會保證一定咁嘅情況會發音，第五波一定能夠控制得到，咁同埋我確保咁呢樣嘢會發生，佢又冇發生，因為咁樣講係冇可能嘅。因為今次我哋前所未見嘅挑戰，冇人能夠預計呢個第五波疫情會點發展。我同我六位專家今朝早開會，包括埋袁國勇教授、梁教授、劉宇龍教授、許樹昌教授、孔教授等等，總共六位傑出的教授，他們都是各個公共衛生和醫療方面的不同範疇的專家，他們給我的意見都不是完全一樣，因為根本是沒有人能夠預計怎樣發展，所以我就答不到這個問題，就說呢一波的疫情到底是否可以兩三個月內就控制到。我講過俾你聽嘅就係話，我哋係希望能夠好好咁利用未來嗰兩三個月，全面咁利用兩三個月，因為呢個係好關鍵嘅。我哋可能都仲未見到今次疫情個頂啊，咁所以未來嗰幾兩三個月，我哋點樣用呢啲時間去嘗試控制呢個疫情好重要，但係就冇可能話俾到保證嘅。至於話，全民強檢咧，即係我哋打算做嘅呢個工作啦。中央人民政府冇俾指示話要封城，所以你呢個揣測嘅言論就話咧，北京政府要求我哋封城，我哋冇做，我就冇辦法答你呢個問題啦。我都解釋過，我哋係要負責主，我哋有主要嘅責任係要處理呢個疫情。咁而內地我哋國家咧喺關鍵嘅時候咧，俾咗我哋所需嘅所有嘅支援。咁但係最終嚟講，根據一國兩制，我係要負責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咧係需要處理呢個問題嘅。而中央政府咧就係、是、已經俾曬所有我哋要求嘅支援俾我哋，我哋當然都會繼續要求佢哋俾一啲支援我哋，譬如係一啲物資啊、人員啊、檢測嘅設備啊等等。咁但係咧，當然我係冇辦法去預計從全民檢測裏面可以找到幾多個確診個案，個百分比幾多，我冇辦法去預計嘅。咁但係幾個星期前我哋做呢、這個圍封強檢嘅工作時候啦，由今個月開始嗰、那個即係揾到出嚟嘅個案個比例就係0.5%，但係近期啲咧就已經係升到2%，喺兩個極端嘅個案咧，甚至係7%+。咁所以咧呢、這個係令人好擔憂嘅。咁但係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有代表性嘅一個樣本啦，但係咧就喺污水嘅樣本，我哋檢測發現有高嘅病毒量咧，咁都係一個問題。咁而家好多人都預計可能在香港已經有相當一個百分比的人咧感染了新冠病毒噶啦，所以希望我哋做全民強檢就能夠幫我哋找出呢些感染個案，然後將佢哋隔離。為了確保呢個計劃成功，我哋當然係需要更多的隔離設施啦。我哋會繼續去揾呢啲嘅法，物色呢啲法隔離設施。無論係好似竹篙灣咁一個個單位，又或者係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好似酒店，或者好似亞洲世博博覽館嗰度有個大嘅一個空間，咁就有一啲床位，就唔係個別一個單位等等啦。咁所以呢啲咁樣嘅設施，我哋而家都係物色緊，亦都有啲設施會盡快興建，咁等佢哋盡快可以用得。至於係強制即係全民強檢嘅方面咧，喺呢段時間咧，我哋暫時冇計劃係話唔俾人離開屋企，因為咁做其實係好困難嘅。 因為有很多人實在是需要出去上班，特別是做一些抗疫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要做什麼任何是強制，你都要想想怎樣做豁免，怎樣找出所有這些需要得到豁免的人，讓他們可以繼續去做提供一些的必須服務或者支援抗疫工作，甚至是支援香港的金融服務等等，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所以我們是不會很輕易地作一個決定，就說全面不給人長時間離開開屋企嘅，譬如一日、兩日都或者得，但係咧，因為做全民強檢咧，喺三月可能要做成個月，因為做三次嘅強檢嘅，咁點樣可以將啲人困喺屋企咧？咁所以我哋即係唔好講話係咪封城啊，或者我哋聚焦睇下點樣確保呢740万喺香港嘅人士是會願意做這個全民強檢，積極地參與，等到這個計劃能夠成功。我不是很明白你那個講話賠償的問題，如果你講回話我們即是長時間地做一些社交距離的措施，令某些處所很多處所需要關閉，那我們是會繼續去協助這些企業的。那在今次呢第五波咧，我哋已經係推出咗兩輪嘅防疫抗疫基金5.0、6.0，加埋係330亿港元嘅。咁我哋會繼續去留意住個情況，盡我哋嘅能力去幫嗰啲受影響嘅企業。聽日咧就係預算案啦，咁我哋可以睇下財政司司長有咩可以話俾我哋聽，有啲乜嘢嘅舒緩措施幫到啲企業或者個人嘅。咁而喺呢個基礎之上，如果仲有需要提供協助，我哋肯定會咁做嘅。唔該。 我哋問多最後兩位記者，每位記者問兩條問題。後排各位記者，係啦。 特首您好，是凤凰卫视的记者。 我是凤凰卫视的，有几个问题想问你。譬如香港现在咧推行全民检测，但是就冇提到禁足，点解唔一早已经系行呢个全民强制检测咧？另外，如果全民强检发现到有确诊人士，究竟有冇足够嘅设施俾佢哋检疫咧？喺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嘅时候，如果系冇足够嘅隔离设施嘅话，咁即系啲人要留喺屋企，咁又有咩用处咧？ 在这次这么厉害的 喺今次咁厉害第五波嘅新冠疫情，其实我可以话系冇一个完美嘅方案， 不可能， 因为根本系冇可能。香港是一个城市，有700多万人，突然间每日有几千人受到感染。如果用以前两年的方案，就要每个人要追踪、要隔离、要送院，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适用于香港的方法去处理这一次这么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所以我们现在处理的方法就是增強能力，在中央大力支持底下，我們不停增強我們的檢測能力、實驗室化驗的能力、採樣能力，以及提供更多社區隔離設施的能力，全部都是不斷增強。在第五波開始的時候，我們隔離設施基本上呢就是竹篙灣， 現 在已經有接近20000间酒店房可以給我們使用，所以我們能力是不斷提升。但是在提升的過程，其實都趕不及，就是去給每一個確診個案去使用。所以我們說從防疫策略方面來說，隔離是仍然要做的。如果譬如說是將他們放在香港的環境，在家居方面其實就是不理想。但是呢，我們未有足夠的隔離設施，將他們送去這些設施的時候，就要使用這個方法了。期間我們就會 派防疫包俾有關嘅人士，同時有一啲嘅快速嘅檢測或者一啲其他嘅資訊，同埋已經成立咗一個醫療嘅熱線，等有關市民可以打電話去詢問。另外，仲有開咗指定診所，同時亦都安排咗一啲咧，就係免費嘅係專屬的士，將佢哋送去指定診所。同時亦都有中醫診所啦，係有免費網上嘅問診。所以我哋喺唔同嘅地方都揾方法幫助佢哋喺屋企等。等候等進入隔離設施，俾最好嘅幫助佢哋。當然啦，個人嘅衛生啦，係警覺性亦都非常之重要。就最緊要就唔好感染同住嘅家人。另外，有關於強制嘅全民檢測，希望可以透過做三次嘅檢測，唔係一次係三次，希望可以揾出曬所有確診嘅人。藉此可以咧係切斷病毒嘅傳播鏈，但係我哋目前嘅設計就係咁啦。啲細節仲要敲定，其實就唔需要大規模嘅禁足，因為喺香港會引起咁樣做會引起更多嘅問題，所以我成日講啦，香港要揾翻適用於香港嘅方法，唔可以抄美國、英國、內地嘅做法。只是可以找一個對最適合香港的做法來做， 所以到全民檢測的時候， 所以全民檢測的時候呢， 找到一些 就是要找出陽性的個案，希望去到三月底，去到三月我們隔離的能力到時應該是大大提升，希望可以有能力咧，將佢哋係隔離。但係如果真係有太多嘅係確診，目前有三萬人仍然係等入院或者有關嘅設施，佢哋喺即係屋企，我哋就會加強咧佢哋喺屋企等嘅支援。其實簡單嚟講，第五波嘅疫情咧係規模實在太大。所以我哋唔可以話就係有一個完美嘅個案、完美嘅方案去做，我哋只可以盡最大嘅努力，保障香港市民嘅身體健康同埋生命健康。 見到多位記者問題問，最後排白色口罩嗰位女記者。 特首你好，商台咁想問翻今次全民強檢啦，預計會用幾多公帑啦？咁另外頭先你就講到任期尾聲啦，咁你係咪意思即係無意競逐連任咧？同埋有報道指咧，日前韓正喺深圳同特首你會面嘅時候咧，就中央係咪唔係好滿意港府嘅抗疫表現咧？同埋你有冇表達你係咪想競逐連任嘅意願咧？唔該。 第二個問題啊，我唔會答嘅，我而家咧就係淨係得一樣嘢嘅啫。就是打贏呢場抗疫戰，我不會分心去做，我不會分心去諗任何一件其他的事。至於呢個咁大規模的全民強制檢測要用多少公帑咧，暫時未計算得到，但是將會是龐大，將會是龐大。所以我都要求財政司司長咧喺明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要預留更多的款項咧。嚟到去支持抗疫嘅工作，嗱，亦都唔係淨係呢個全民強制檢測，我哋租用20,000個酒店房，係3个月嘅租任期，係100%嘅入住率嚟到去要俾錢嘅，嗰、那個係好龐大嘅開支嚟嘅。我哋仲每日仲係做緊咁多嘅其他嘅工作，但係。開支亦都唔係一個限制，只要香港能夠走出呢一波疫情咧，我對香港嘅未來充滿信心。呢啲用咗錢係可以賺翻嚟嘅，但係而家最緊要都唔係呢個問題，而家最緊要咧係香港市民嘅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呢個係無價嘅。咁所以特區政府唔會吝惜任何嘅開支嚟到去決定我哋應該做嘅工作，應該做嘅工作就做，使咗錢咧就。我哋會喺財政每一年嘅財政預算案嗰度咧，去爭取翻嚟啦。多謝曬大家。 今日嘅記者會到此為止，唔該曬大家。 剛才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政府總部會見傳媒嘅情況。 林鄭月娥表示，本港疫情嚴峻，形勢十分危急，未來兩三個月會是關鍵，要推行措施穩控疫情，要堅持早發現、早隔離、切斷傳播鏈及大幅減低人流等。林鄭月娥宣布調整學校本學年的上學安排，將原來七八月的暑假提早在三四月放，讓各界集中抗疫。 為了要有呢個兩三個月關鏡的時間嚟到做大量的工作，我今日就公布我哋要調整學校在呢個學年的上學安排。呢個學年即係2021年到2022年的學年啦。特別的安排將係將原本本來喺七八月放的暑假咧，係提前去到三四月就放咗佢啦。等到各界可以集中精力咧嚟到抗疫。同時亦都俾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因為放咗假之後，個校舍我哋可以將呢啲校舍咧作檢測啦，即係尤其是日後做全民強檢嘅時候，係需要好多個檢測站，都可以做一啲隔離啦，或者俾一啲學生嘅接種疫苗嘅中心嘅用途。等到疫情經過咗呢兩三個月緩和之後咧，咁同學就可以安心翻到去一個健康嘅校園上課啦。呢、这、一個提早放暑假嘅安排將適用於全港嘅幼稚園同埋中小學，包括國際學校同埋特殊學校，但係唔包括專上院校。我哋幾時開始落實呢個提早放假咧？將會係大概三月初。咁因為咧都要俾學校有啲時間做咗準備啦。 另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又公布，全港市民需要喺下個月接受三次強制核酸檢測。初步安排市民以出生年份分批预约检测，同时设有关爱安排。他又说，市民接受核酸检测之后会获发抗原快速测试包和较高规格的口罩，直至下次强制检测之前需要每日自行快速检测。 要做三次，每次都是要做700万多的人。第二，出生的年份分批，即是说都是看身份证。是有預約的，我們盡量要減低在檢測中心要排隊這個不理想的情況啦。但又考慮到有時一家三口或者兩個夫婦有個長輩都想一起來，所以我們都會在預約的系統裡面設計有一個關愛的安排。當然在三次的核酸檢測期間，即係如果係七日一轉或者五日一轉咧，中間有幾日啊，咁亦都要求呢啲市民咧，你要日日做快速檢測。咁所以當每一位接受強制檢測嘅居民嚟到我哋嘅檢測中心做完檢測之後咧，我哋會係分派一啲嘢俾佢嘅，咁就會分派俾佢咧就係足夠每日做快速抗原檢測嘅測試包。如果兩次嘅檢測之間係有個五日即係空隙咧，我哋就會俾佢五套啦。如果係七日就俾佢七套啦，等佢每日咧自己可以喺家中咧係做呢個快速嘅抗原嘅測試。然後咧亦都會俾佢足夠每日可以用呢、這個即係。比較高保護性的口罩就是 KN95 或者同級的口罩加強保護。 本港新增621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個案大約每三日就幾何級上升，速度仍然向上，仍然需要時間觀察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是否有效，呼籲市民減少外出，僱主繼續安排員工在家工作。另外，再有39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当局指出，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45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初步分析，大部分没有接种疫苗。任顺希报道。 新增6211宗确诊个案，除了3宗是输入，其他全部是本地感染。当中近4000宗由公共化验所化验，大部分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昨日收到8013宗情报个案，是2月1号的126宗的近64倍，数字正几何级上升。 在2月1号呢，数字是126的，去到昨日就是8013，我计个数就大概是64倍，在126的64倍，即是2的6次方就是64，大概就是每3日左右，即是平均3日多就是 幾何一次，咁所以其實而家仲係嗰個速度咧，仲係向上緊。 張竹君話：截至尋晚有9300多宗初步陽性個案，由於唔少私人化驗所未趕得切將樣本送交俾中心化驗，令到數字有滯後，因此初陽個案嘅數字反映唔到實況，唔公布並唔係隱瞞。医管局就公布再有39名嘅感染人士离世，包括一名103岁嘅长者，而最年轻嘅人士系45岁，生前住喺院舍同埋要长期卧床。第五波疫情至今已经有145名患者喺公立医院离世。张竹君话：初步分析，大部分死者生前冇打针， 攞咗头嗰102位个新嘅个案啦，嚟睇一睇啦。咁就见到得7个咧系打咗2针疫苗嘅。咁其中有63位咧係老人院嘅院友啦嚇。 張竹君又提到，當局向部分感染人士發手帶，但唔代表唔需要入院，呼籲有關人士要遵守隔離令。另外，醫管局正同私家醫院商討提供病床協助接收患者，而聖保祿醫院已經答應提供20張病床，會接收港島東聯網轉介嘅患者。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內地呼吸道疾病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向香港市民發表視像講話。他表示 Omicron 變種病毒引致肺炎的機會較低，市民無需過度擔憂，但是根據數據分析，如果有大批長者群組感染，死亡率將會大增。鍾南山強調，內地和特區不會容忍自然感染而導致大量長者死亡，因此目前政策仍然是爭取動態清零。他呼籲長者一定要完成3劑疫苗接種。鍾南山又期望本港加強各界團結協作。汪明希報導。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对香港市民发表电视讲话，他提到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症状较轻，导致肺炎的机会相对较少，差不多接近季节性流感，市民无需对病毒过度担忧，但是基于两个原因， Omicron 的危害性仍然远远大于流感，因此需要维持争取动态清零的策略。 一个呢是它传染性很强，第二个呢，如果大批的感染出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呢，那个死亡率就会大大的增加了。生命好紧要。不理你有什么不同的政治观点或者睇法，最高的人权就是人的生命。这个跟我们一些现在的西方有些国家的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对待 COVID-19 的指导思想呢，就是很明确，生命至上，健康至上。我哋唔会容忍自然感染导致大量嘅长者死亡，所以我哋嘅而家嘅政策咧，仲系争取动态清零。 钟南山曾经在2003年嘅时候多次到香港，同特区政府以及本港专家共同抗击沙士疫情。佢认为呢次嘅新冠疫情嚟得凶猛，目前最重要系做好个人保护，密切接触者要增加快速检测，确诊者唔可以居家，而系要另外隔离。除咗喺竹篙湾、启德兴建方舱医院，有必要时更加可以考虑将体育馆、会展中心用作隔离用途。钟南山话：长者一定要打第二、第三针。佢又促请各界团结抗疫。 所以喺当前咁样严峻嘅一个形势下，最紧要就系加强团结协作。政府嘅各个部门、商界、公立医院同埋私家医院，以及广大嘅市民咧，都要喺抗击新冠面前咧，要有个团结协作。呢度更重要嘅咧，就系特区政府嘅努力同埋主导。有咗呢啲咧，我哋一定会共克时间，取得第五波嘅抗疫的胜利，为香港以及内地对外全面开放做出我们的贡献。 钟南山提到，部分在内地通过医学实证的中成药可以减轻新冠症状，对于缩短疗程有效，他已经与相关企业及药厂联系，并取得对方积极回应，会尽力配合本港的抗疫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及副局长钟伟强的两名司机新冠病毒测试结果初步阳性，薛永恒和钟伟强已经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是阴性。为了谨慎起见，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办公室人员需要接受拭子采样作化验。薛永恒的司机昨日在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新冠病毒自费检测，今日接获初步阳性结果。他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本月19号。 钟伟强的司机在本月18号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是初步阳性。一名司机在翌日已经交回深喉唾液样本作化验，他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本月17号。两名司机不用同公众人士接触，同没有外游记录，工作时都有佩戴口罩及遵守有关防疫措施。马鞍山恒安邨恒丰楼下午2:30起被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下午大约1:00完成。政府表示，由于近日有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在恒丰楼居住，初步涉及变种病毒株。另外，恒丰楼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大厦有隐形患者，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围封检测。受限区域并不包括地下的浸信宣道会明恩堂、浸信宣道会恒安白普利阅读中心及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马鞍山妇女会。受检人士晚上10:00前要接受检测，在处所等候，直至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检测结果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政府完成马鞍山众安村众和楼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发现49宗初步阳性个案及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当局其后检查了大约12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完成强检，执法行动中午大约12:30完结。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370户，21户没有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疫苗通行证后日起全面实施，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洁明表示，措施目的是希望市民接种疫苗，而不是转空子不打针，考量哪些地方可以豁免或可以不打针进入。蔡洁明说，基于市民生活需要，部分情况可获豁免，例如途经商场回家，但强调不想令很多人获得豁免，亦不排除日后可能修改豁免的要求。任顺希报道。 疫苗通行证后日起实施之后，政府会以主动和被动查核方式执法。主动查核是针对餐饮处所和会址两类处所，市民进入的时候要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给处所负责人反数核实。被动查核的地点就包括商场、百货公司和超市等，部分情况可获得豁免，例如市民途经商场回家、上班或者放工或者拿外卖等。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洁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设立豁免是因应市民有生活需要，不排除日后可能再修改。 譬如你回家或者上班，你一定要经过个商场你才回到的，咁呢啲嘅豁免我哋係喺法例度的而且確寫咗，但我都唔排除日後呢，其實呢個疫苗通行證同我頭先講一樣，大家只係要打針嘅話，帶一張證明嘅話，其實可能我哋係會要求更嚴謹嘅疫苗通行證嘅規定，呢啲豁免亦都可能係會再修改。 被問到如果市民表示入商場係前往買外賣或者揾緊食肆，係咪構成灰色地帶，佢強調措施嘅目的係希望市民接种疫苗。 我哋依一个措施咧，就是希望市民打针啦，就唔系话转空子想唔打针嘅，就唔系希望话用唔同嘅方式去考量边度先至豁免到，边度可以自己唔打针。 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在同一节目说，需要主动查核的处所负责人要用当局提供的二维码扫描器扫描顾客的疫苗接种记录。黄志光话，处所负责人要妥善保存呢啲扫描器，有需要嘅时候要交俾防疫抗疫嘅人员提取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俄罗斯同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内地监管相关消息拖累港股曾经急跌超过800点，恒生指数跌至23,336点，收市指数报23,520点，下跌650点，跌幅大约2.7%，主板成交1469亿。金融股沽压较大，汇控同恒生中午公布业绩，汇控全日跌咗3.6%，恒生跌超过10%，系第二大跌幅蓝筹。渣打、友邦和中银香港都跌了近4%，港交所跌了近3%，内银及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平保低收超过4%。 科技股繼續捱沽，美團跌了半成，阿里巴巴、小米及京東集團跌約3%或以上，騰訊最多跌3%，收市跌幅收窄至大約0.14%。石油股表現較好，中石油升了近2%。匯控去年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超過$1.26 billion，按年急升2.2倍，列帳税前利潤亦都倍增至$189 billion，派第二次股息每股普通股$0.18，全年派息$0.25。集團計劃提出進一步回購最多$10 billion股份，會在現有回購完成之後展開。另外，恒生銀行去年盈利近140億港元，按年跌16%，派第四次中期息每股$0.08，全年派息$5.1。统计处公布今年一月份的整体消费物价较去年同月上升1.2%，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交通、医理的价格在今年一月都录得超过6%的按年升幅，而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3.6%，内用物品上升2%，但是电力、燃气及水就下跌2.4%。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将来环球通胀高企，加上物流因疫情而受到短暂干扰，或者会为进口价格带来进一步的上行压力。不过由于本地第五波疫情对经济活动造成沉重打击，预料会抑制本地价格压力，基本通胀在短期之内应该会维持温和，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表示，美方试图将以台制华纳入美国地区战略，明显发出对华围堵压制的错误信号。王毅重申，希望美方回归理性务实，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郑浩景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话：近期美方推出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公开将中国列为地区首要挑战，仲试图将以台制华纳入美国地区战略，明显系发出对华围堵压制嘅错误信号。他强调，中美有竞争，亦都有合作，不能够简单用竞争定义双边关系。美方一啲官员鼓吹对华进行长期激烈竞争，好可能演变成中美全面对抗。中方再次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体现美国总统拜登作出的一系列承诺，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言而无信。王毅又说，再过几日就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希望美方重温中美破冰初心，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认知，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5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中美结束两国长期隔绝状态，期间发表的上海公报是中美之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确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且连同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的原则，构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内地传媒引述布林肯说，美方不寻求搞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反对台独，无意和中方冲突对抗。另外，王毅和布林肯亦都谈及乌克兰和朝鲜半岛核问题。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王毅强调中方主张美朝直接对话。对于乌克兰问题，王毅说中方对局势演变表示关注，重申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维护。他又说，乌克兰问题演变至今与新明斯克协议迟迟未能够有效执行密切相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破坏和平谈判，又说不会作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联合国及多个西方国家谴责俄罗斯的做法。美国、法国及德国将会宣布对俄国实施新制裁措施。黄贝文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签署总统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又同两地的亲俄领袖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形容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克兰东部是俄罗斯古老的土地，有信心俄罗斯人民支持他的决定。他要求联邦委员会，即是国会上议院支持他的决定。 普京又批评北约完全无视俄罗斯的安全要求，他要求乌克兰立即结束在东部地区针对亲俄武装的军事行动，否则可能面临更多流血。在普京签署命令之后，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在顿涅茨克郊区见到包括坦克在内的军用车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电视讲话，说俄罗斯的行为侵犯乌克兰领土的完整和主权，重申乌克兰不感到害怕，将会寸土不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的独立地位，是侵犯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俄罗斯的行动将会在乌克兰、欧洲和全球造成可怕后果，指俄军在俄罗斯东部所谓的维和行动是无稽之谈。莫斯科承认两个分离地区独立是为战争寻找借口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和德法领袖通话，并迅速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民和这两个地区的新投资、贸易和金融往来。白宫说正同盟友进行协调，当地星期二会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的做法公然违反国际法和明斯克协议，又说欧盟将会对参与今次非法行为的人采取制裁措施。英国外交部说将会在星期二宣布新的制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港疫情严峻，调整学校本学年的上学安排，将原来七八月的暑假提早在三四月放。另外，林郑月娥又公布，全港市民需要在下个月接受三次强制核酸检测。本港新增6211宗确诊，当局说个案约每三日就几何级上升。另外，再多39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育署公布一般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水平低；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健康风险水平低。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低。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及听朝早多云有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1-2度。听日日间雨势减弱，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6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新闻。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内地监管相关消息拖累港股，曾经急跌超过800点。恒生指数跌至23,336点，收市指数报23,520点，跌650点。主板成交1469亿元。金融股估压较大，汇控同恒生中午公布业绩，汇控全日跌3.6%，恒生跌超过10%，是第二大跌幅的蓝筹股。科技股继续挨沽，石油股就表现较好，中石油升近2%。亚德证券期货联席董事陈正森分析港股走势。 外围嗰方面咧，地缘政治局势喺先前咧，港股其实一直咧都冇话即系明显系反应嘅，大家都系一个观望嘅态度喺度啦。但系今次你见到咧，明显就俄罗斯都去承认乌克兰一啲独立嘅势力，市场就其实有一个不明朗性喺度，市场咧会嗰个恐慌性系提高，而比较多嘅科网股啦，或者系一啲嘅银行股，或者一啲嘅重磅嘅蓝筹股啊，咁其实个跌势都几全面嘅。咁因此咧，亦都系第一排反映翻个气氛嘅问题啦。第二个因素咧，我觉得其实亦都系不能够忽视嘅，就系内地一啲嘅监管 盤嘅因素，會唔會係令到市場係再次即係覺得對於內地嗰個監管係會比較恐慌一啲咧？大家就會係擔心，係唔係唔同嘅部位亦都會陸陸續續針對一啲大嘅科網企業啊，或者係一啲嘅平台企業啊，佢哋嘅一啲即係監管又再次即係重臨咧？ 內地嘅監管咧，其實係持續困擾住個市都頗長一段時間啦，加上而家地緣政治局勢一啲政治事嘅因素，變咗港股嘅弱勢可能會延續一段相對亦都比較長嘅時間。 有關呢樣，我會睇得比較悲觀少少。年初至今，恆指成個形態咧，確立咗一個雙頂嘅形態。見到恆指咧去到25,000點已經明顯預咗啦，咁兩衝不穿，即係亦都係企唔穩啦，穿咗之後，咁而家回翻落嚟咧，亦都係即係失守咗23,500點嘅頸線位置。咁其實如果你話照量度一個跌幅嘅話咧，係有條件要去翻到大約22,000至22,500嗰啲水平嘅。但當中唔係仲會有啲反彈，因為始終而家嗰個指數已經去到保利加通道嘅下方。但問題就是嚟到呢啲位咧，佢反彈力度究竟有幾大咧？呢一個係一個問號嚟，因為持續都見到近排咧有啲嘅資金咧就由即係港股嗰度流走啊。喺咁樣嘅狀況之下，我即係對後向會睇得比較審慎少少。 匯控去年盈利按年急升超過兩倍，派第二次股息，每股普通股18美仙，全年派息增加至25美仙，但係派息比率跌至目標範圍下限。香港業務去年同上季的列帳税前盈利都下跌，內房風險導致預期信貸損失急升，管理層預計隨著美國加息將會傳導至香港，帶動港元拆息回升。方家利報導。 汇控去年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应占利润超过126亿美元，按年急升2.2倍，列账税前盈利升1.2倍至189亿美元，单计第四季有26亿几，按年升9.2%，但按季就跌5.1%。集团派第二次股息，每股普通股18美仙，全年派息25美仙，按年升近6.7%。但由於每股基本盈利增加，全年派息比率跌至約40%，屬於集團目標範圍下限。匯控表示，今年會持續派發股息，派息比率會好過去年。集團同時提出，在完成現有最高20亿美元股份回購計劃之後，開展新一輪回購，涉及最多10亿美元。以列账基准计，去年香港贡献超过30%盈利，达到59亿美元。单计第四季的盈利，按年和按季分别跌了近60%和大约70%。其中上季香港预期信贷损失按季急升12倍，达到4亿8千万美元。集团话部分内房被下调评级，对于香港离岸相关风险敞口有明显影响。财务总监邵伟信提到，美国加息对香港业务的影响，指出港元银行同业拆息在过去3个月变动不大，但相信当美国开始加息，将会传导至港元拆息，预料下月会见到拆息显著回升。当美国加息超过1厘，最优惠利率会受到很大影响。 You know, Hong Kong dollar is pegged to US dollars. When we do see a rising US rate environment, how quickly that will translate into a rising HIBOR? Typically, there's been about a 3-month lag period given Omicron at the moment that may elongate it out a bit, but we would certainly think, you know, in the coming months we'll start to see a very material recovery in HIBOR coming as well. 汇控预计，若果利率政策符合市场预期，有形股本回报率明年可以达到至少10%，比原先预期提早1年达标。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至于恒生银行旧年盈利倒退16%，主要因为内房信贷风险拖累减值提拨增加。派第四次中期息每股8%，全年派息跌超过7%。李津升报道。 恒生银行去年盈利按年跌16%至139亿6千万，受低息环境影响，期内净利息收入跌11%至238亿几，净利息收益率减少24个基点至1.49厘，净息差收窄17个基点至1.42厘。至于非利息收入就升2%。集团去年预期信贷损失变动及其他信贷减值提拨，按年升3%至大约28亿，主要嚟自内房公司客户。财务总监梁永乐未有明确回应是否受中国恒大违约风波拖累。他强调，集团去年104亿几的总减值贷款中有60几亿有抵押品，只有大约12%需要透过正常收款取回，认为目前风险可控。 一个贷款如果它是延期还款或者是default， 我们是整个窿都会将它 classify 了这个减值贷款，即哪怕它其实是 fully secure， 即是去到尾最咁可能需要輸錢，咁所以雖然嗰個數碼好似比起舊年嚟講係增加得比較多，但係即係其實個風險我哋覺得都係可控。 梁永乐话：目前仲未收集到经济学家对今年香港第一同第二季嘅经济预测，集团系以20个季度嘅预测情况计算拨备，唔净止观察未来几个月香港经济，现时难以评论新一波疫情会否令拨备喺短期内急速增加，以及资产质素会否恶化。佢又话：美国今年好大机会加息，预测港息下半年会跟随美息上升，到时正息差会改善，带动相关收入提升。另外，集团话。已经有90%员工接种疫苗，政府星期四实行的疫苗通行证不会影响商场分行的人手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报 6.3356 对1美元，下跌23点指，中间价就创一星期低位。恒生指数收市报23520点，跌650点，主板成交1469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3677点，升10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5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3297点，跌174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44.8，跌6毫；美团171.3，跌9.2；盈富基金23.62，跌7.2；阿里巴巴111.4，跌3.5。恒生中国企业83.88，跌2.2元；港交所418.2，跌12.6；汇丰56.45，跌2.1；快手89.55，升2.4；京东集团275.2，跌9.8；友邦保险85元，跌3.4。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二环财务投资、诺发集团、生活概念、新农国际同埋东方兴业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天伦燃气、优富资源、中国地热能、俄旅同埋中国恒泰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5.0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4，人民币6.33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至於外幣對港元的賣價，英磅10.578，瑞士法郎8.489，澳元5.636，加元6.129，新西蘭元5.263。港金係報17,74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賣出價1,893.9美元，港匯指數95，升0.2。